香港大灵异，主持陈云、夏直。 好，翻嚟第二节啊，其实讲开呢个杭州法会咧，即系翻咗去中国嗰度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中国咁。表面話咁鬼神啫，其實啲人都好迷呢樣嘢噶嘛。 好迷信。我覺得其實仲勁過香港台灣。 你知唔知道我有一次咧去呢個密宗一啲法會咧，竟然見到有啲人士喺度搶金爐，即係係啦，即係唔知佢係咩國籍啦，但係總之就係講曬普通話咁樣。因為正常我哋坐喺度咁去逐個逐個畢嗰個匙羹咧，一定輪到你噶嘛。係 啊係啊。 咁咧佢坐喺度，嗰個法師喺嗰邊咧，佢已經衝過去搶噶啦喎。 係。 咁去到個法事尾嗰陣有啲加持啊，啲人可以出去攞啲卡仔翻去庇佑下咁樣噶嘛。咁咧，師傅咧都忍唔住啊，走出嚟攞個咩啊？其實各位依啲卡咧攞咗就唔使再攞噶啦咁 樣。哇！咁如果呢啲粗普通話嘅人士咧信基督教，咁五餅二魚嗰時，咁咪哇 搶 唔曬搶紅酒啊！ 搶紅酒。 係啊，因為哇嗰時其實嗰我又第一次參加呢啲法會咧，但係我好震驚啊！即係我以為。在條街上搶嘢都算啦，嚟到法會都照搶嘢嘅。 係咯係咯，想象唔到。 其實好奇怪喎，即係就算真係俾你搶到啊，你個人都俾啲貪念圍住曬啦，即係個神想加持你都加持唔到啦，你哋啲貪念隔住曬。係， 認唔到佢係嘛？ 其實仲有好多即係佢哋關於佢哋迷信嗰啲，仲有好多特，即係好多好奇怪。即係例如我講一個啫，即係例如佢哋係覺得。不知道譬如可能大陸很多寺院可能以前荒廢了現在重新再起翻的時候他都要再搞多次開光嘛他們是會覺得如果你開光的時候上到香你又會發達的所以就算不信佛教的人但一聽到寺院開光那條車龍可以排了成幾公里都夠膽死 要公安來制要制止但是那天拜完之後呢那間寺院呢他們沒人理就是那天最多人的跟住之後大家就不把是不理他所以你會覺得他們即表面話要禁鬼神，但其實佢哋嗰種迷信係比即你話有啲人話台灣人迷信，話香港人迷信，但其實我覺得我哋其實呢啲係其實好健康好多，即係佢哋係已經去到唔知點形容。 即神仙都係普度眾生啫，有時你都要有個善念先同佢相應到、感通到佢啲神力噶嘛。 係啊，同埋如果佢哋稍微讀。即係讀下書、讀下歷史咧，就知道可能之前嗰啲廟開咗，啱啱開嗰時都好多人嚟啦。咁但係都冇幾個發達，只要睇穿呢啲古仔嘅話，就唔會咁咁迷信。 幾千人去，個個都發達，好唔掂 喎！ 嘉誠哥點算你？個個都發達。 阿 Gabriel 同呢個你咪都好多大陸，即係中國見聞嘅喎， 係嘛？係咯，即係其實第二個故事都係同大陸嘅。即不是跟大陸佛教有關但是大陸的一個法師即是比丘尼即是女出家人跟我講的那個故事我都覺得挺詭異即是他是怎樣呢 他這個不是個法師自己見聞都是他以前他住一個大陸叫地方叫梅縣大家可能有聽過就是客家人的發源地當是客家人的發源地那在近福建的位置山區來的算是咁嗰陣時佢住啲村啦、啊，咁有啲長輩同佢講咗以下一個故仔，就話發生喺五六十年代嘅。咁、大家知道嗰陣時其實中國係窮得好緊要啦，而且仲鎖國仲要窮，仲要喺個山村地方。 阿爸阿媽著住十幾件褸，拎住一百個菠蘿包翻去嗰啲年代。 係啊，就係、是、嗰個年代啦，即係大家 有五 係啊，即、就、係、是、總之所有嘢都要拎翻上大陸救濟大陸親戚嗰個年代啦。咁佢咁。嗱，佢住嗰啲客家嘅山地，咁仲要山村添。咁啲僆仔平時有咩玩啊？咁一定係去後山嘅，你唔會有任何娛樂，你都係周山跑。咁嗰陣時就話五六十年代啦，咁喺佢哋住嗰條村就有個小妹妹，幾得意嘅啲人話，肥嘟嘟咁樣，而且好精靈啦。咁就有一日又係同成班小朋友咁去後山度玩，點知玩玩下嘅時候，個小妹妹又唔見咗。得其他咁，你其他小朋友都驚噶嘛？因為以前講緊大概係五六十同埋五六十年代嘅山，即係你知中國嗰陣時冇工業冇發達，仲係農業，嗰啲山係真係可能有野獸噶嘛，係會擔走到你係，即係會食人噶嘛。 驚俾野獸擔走。 咁佢哋即刻跑入村揾大人幫手啦。咁揾咗半日啦，終於發現個女仔咧就。攤咗喺村後山，可能一個潭，啲水潭， 好細個水潭隔離，但冇寫到嘅，昏迷咗。咁佢哋即刻救佢翻去啦。咁冇幾耐佢醒翻啦，但係醒翻之後已經冇曬知覺啦，傻咗，精神總之癲癲得得咁樣啦。咁你知嗰喺嗰個年代文字未開，唔識有咩精神病咩 psychosis， 唔會理呢啲嘅。總之就係見佢傻咗喎。咁阿爸阿媽梗係韞住佢啦，唔會有人醫到佢添啦，同埋總之韞佢喺度，足不出户啦。佢俾人軟禁咁樣，俾人禁固咁樣。咁如是者過咗幾年，終於個女仔咧醒翻喎，清醒翻喎，就同佢爸爸媽媽講嗰日究竟發生咩事。 發生咩事咧？ 就係話佢可能佢哋玩捉伊恩定唔知咩啦，佢就自己一個行到去嗰個潭邊嗰度啦。跟住喺潭邊嘅時候，見到有嚿黑色成團毛咁嘅嘢，有人咁高咁樣，凍咗喺個水中間。 即係啲水就及腰咁樣。 即係佢係浸住咁樣及腰咁樣升高咗。跟住佢靚妹唔識死噶嘛，佢咪覺得哇好得意有嚿咁嘅嘢喺度，平時見佢唔到嘅，咪揾啲石仔抌佢啊，想引嗰嚿嘢住，因為佢唔知咩嚟，咪掟下佢咯，掟下佢，係咁掟佢啦。 好似《千與千尋》入邊咁樣。 係啊，嗰個就係其實似噶，係嗰個黑色嗰個係嗰個。好啦，佢係咁掟佢啦，終於嗰個嘢有反應啦，真係喐啦，生物嚟嘅，慢慢擰轉頭，唔擰自可，一擰嘅時候。成身灰色嘅，係女人嚟，應該係女人嚟。原來黑色嗰啲冚曬成身一團毛嗰啲係佢頭髮嚟嘅。佢成身係灰色裸體，而且佢啲皮膚係粗到似樹皮咁樣，即係好鞋啊，一嚿一嚿咁樣啦，好核突。 即係好似人哋抽乾咗嗰啲屍體咁樣， 龜裂咁樣。最恐怖就係佢條脷係伸到去肚臍嗰度。咁長啦，伸咗喺度， 係 啊，隻眼好空洞啦，就望實佢，慢慢咁逼近佢，即係慢慢咁行過去。嗰下佢即刻嚇到暈低咗，跟住冇曬知覺，跟住佢醒翻都傻啦，傻咗都係冇知覺啦。直到幾年之後就係醒翻同佢爸爸媽媽講呢件事個經過。咁好啦，佢爸爸媽媽聽完都梗係驚啦，你撞到呢啲嘢喎，但係就覺得唉，就算幾困難都好，你都醒翻啦。同埋其實 係啊， 同埋佢傻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得唔知可能八九歲啫嘛。其實咁佢幾年之後都係十幾歲啫嘛，其實仲好細個。咁佢都仲有佢以後嘅生活可以過。即係佢哋都開心嘅其實，但係點知佢就係醒咗講翻呢個經歷之後幾日之後，佢都急病死咗咯。當然唔知咩病啦，嗰陣時山村就係總之知佢死咗。所以其實那一刻可能是類似很回光返照的樣子。 但其實看回這個女生，她很有冒險精神，就是她見到那東西，然後又拿一些東西扔過去，就是很好奇心很強。 唉，我真的很慘， 好奇嚇死貓了。 比如我，她既然找個背脊抱住我，我會找個背脊抱回去走，然後跑走。 其實 她 知不知道是什麼呢，這個黑色無神神？ 其實我會覺得，因為如果大家可能有留意一下民族學或者即係啲山野傳奇，會覺得其實佢好似可能我哋成日講嘅野人或者山精咁嘅嘢咯。野人或者山精咁嘅嘢， 山 精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唔可以話係鬼，又唔知佢係咪一種實體嘅生物，即係好似妖精咁樣咯。係咯，好呢個其實係 山度好耐成精， 可能係， 但未必係一個人變嘅，即係未必係一個死人。 是應該不是。 哇，但是現在大陸都應該找山精都住不下了。 沒有，都發展了，你這些山精都不夠，你共產黨鬥 了。 對，怎麼住呢？他們真的要去的地方是完全是，可能是沒有人，很少人進到去才可以有地方讓他修煉到這樣的境界。 會被人 破壞。還有這個我覺得都跟台灣有一種生物叫做魔神仔，他們 魔神仔人是 是魔鬼的魔鬼的魔神，神仙的神，仔就是我們說英俊仔或者英俊的仔， 即是魔鬼小精靈。 他們又有很多這些傳說，又是一些山野裡面，但他們通常的形象是可能是小朋友， 好像很有趣， 但他們都是都不一定是小朋友，因為我以前又是聽一個故事，在台灣都有上過新聞，即是有報過，都是好像幾年前發生，就是一個阿婆呢，她住在南部，因為你知道其實台灣除了台北之外呢，你向中南部走呢，其實衰一點說句，其實有些位置她還衰過大陸的，有些地方就是很多荒山野 嶺。 即是基建啦，當然人方面我唔信佢衰一個蛋，即係基建方基建方面佢哋真係可以好落後， 即係落後少少，係 好落後。跟住啦，咁就個阿婆又住喺啲可能係森林附近啦，跟住就成日，即係你知阿婆好中意上山摘乜摘剩噶嘛，仲跟住有一日佢係上山諗住摘嗰啲菇嚟食嘅時候咧失咗蹤，咁佢屋企人又揾佢啦，揾唔到，但係幾日之後咧又發覺佢在山裡面的，但當然今次他沒有昏迷了，沒有傻了，但他很虛弱，即是有一點營養不良，就被人送去醫院救得回，但是後來發生什麼事呢，他說回就說他有一天走到森林的步道，突然間遇到一個很高的女人，紅毛的，而且那個樣子即是頭髮紅色，不是說他整身紅毛，頭髮紅色，而且他說他的輪廓是好像外國人的。嗱，呢個位好得意啊！但可以同大家可以解釋翻，即係紅毛，而且個樣似外國人。咁呢個女人就帶佢行去第二個地方啦，話俾咗好多好嘢佢食啦，又帶佢點樣啦。咁但係後屘啦，啲醫生照佢個胃咧 X 光啊，就發覺原來佢啲所謂嘅美食咧，佢見到係美食啊，其實全部都係啲咩樹枝啊、炸蜢嗰啲，有啲泥土喺裡面。 食嗰下就覺得自己食 係啊，可能佢係幻覺咁樣咧。但我覺得其實嗰個女人對佢都幾好嚇嘅， 即係嗰個阿婆俾人揾翻之後就即係循例送佢去醫院， 係點都要照下佢成身咁照嘅位置，就係全部翻下草嚟嘅，係又蟲啊又草咁樣嘅。 本來去摘野菇噶嘛， 係咯，而家食咗更加多嘢，真係生真嘅。跟住，但係頭先點解話嗰個紅毛嗰個好得意嘅就係咧，因為其實呢個係台灣民族嚟講一個幾出名嘅一個故事，或者可以係人物，叫做八寶公主，即係嗰個紅毛。點我記得好似係叫八寶公主啦。咁佢個遊歷係點嚟咧？就話如果大家知道，其實明晚明嘅時候，其實台灣係荷蘭殖民地嚟噶嘛，而且荷蘭人個統治範圍其實係只係限於南部嘅啫，其實北部佢哋冇去到。咁佢哋有時候好多傳教士或者好多商人過去，有時候可能會帶埋佢哋啲妻，有帶埋佢哋啲女啊或者老婆過去啊。咁咁啱就係、是。其中有一團人，他們可能想去入去深山的地方，就去了一些未開化的原住民，即是台灣他們自己的原住民，去了一些他們的繁社未開化，有些開化了就是有些開化了就跟荷蘭人做生意，他們未開化，那很簡單，你想象到就是殺了他們， 即是當入侵者， 殺了他們。誰知呢，這個女人被人殺了之後冤魂不息，就不斷開始騷擾這些原住民，不斷騷擾他們，跟住終於搞到啲原住民頂唔順啦，咁你知佢哋通常一個方法就係封佢做神，我拜你啊，我拜咗求你啊，係我求你啊，就跟住就變咗八寶公主呢個原型，所以我覺得 婆 係 毫無 啊，因為如果大家知道就係連日本人咧，因為有段時間日本鎖國淨係同日本人日本淨係同荷蘭人做生意啊嘛，佢哋都係叫荷蘭人做紅毛噶，唔知點解紅毛呢個係就係俾荷蘭人。所以我覺得婆婆呢個位係幾得意，即係唔好話佢真唔真，但係你喺民族學嚟講，佢撞到嘅完全係一模一樣。可能佢以前有聽過呢個故仔定係點，但係我覺得係幾得意咯，成個過程。 有啲似咧，以前細個呢個學生好曳咧，個老師會封佢做班長噶嘛，俾個封號佢，等佢乖啲咁樣。或者係可能有啲罪疚感，好似唔小心殺咗啲人喎，所以佢嚟尋仇咁，我要。 即刻就 安撫翻佢先。 其實以前都係啊，即係你見睇中國歷史，有啲可能殺咗一啲猛將咧，殺咗一啲猛將，係啊，跟住佢就哎呀驚啊死啊！哎，如果佢作祟咁點咧？哎，我殺咗你，其實我都唔甘，我都唔係好想嘅。我一封你做神，或者俾你入啲咩廟度拜啊。即係就好似日本都係好似有個叫平將門嘅將軍咧，佢哋係平將門，佢都係因為以前話發動叛亂，輸俾天皇殺咗佢。佢個地方就係今日東京嗰個位嗰度，佢個駐地。但係話佢死咗之後，佢係一個好邪惡嘅靈魂，所以後屘連幕府啊嗰啲都要當佢神咁拜，就係希望制止住佢，等你唔好作惡啊，唔好作惡咁樣。 其實幾得意喎，即係通常咧嗰個人再生咧就會點啊猜忌佢啊或者怕佢啊，咁但係殺咗佢之後。 就突然間好尊崇佢咯喎，唔知係少咗個威脅，所以要即刻做翻啲補償定係點樣？ 係。同埋我都聽過台灣有佢有個故仔幾，即係唔係故仔嚟，都係一啲真實有過嘅事情，係幾得意嘅就係咧，因為台灣都俾日本統治過噶嘛，咁佢以前咧，日本咧。可能會派一些警察去到深山的地方，都是原住民那些地方，就給他全權的能力，就是你管那個位置。因為其實好像現在美國那樣，你有些警長，有些可能沙漠地方一個小鎮，只有他一個這麼丁的城市，你的警長其實就是最大的了，什麼都是我管，他們的警察都是這樣，整個繁社都是我管的，你的原住民有什麼都找我來幫忙。有些可能因為他對原住民實在太好了，修橋補路什麼，所以到後來他們離開了，或者因為 一些事可能在山上殉了職，其實原住民是會當他神一樣拜，當他們其中一個祖靈，因為他們原住民不會像我們中國人那樣有祠堂，但他們都會拜自己的祖先，他們會將這些日本警察封了做他們的祖靈。據我所知是有這件事，但確實哪幾個例子可能要大家再找回，但你可以看到其實他的交流是挺有趣 的。哦，講起這個守護神，我想起其實香港都有一個，你們有沒有去過平洲？ 我以為你說李嘉誠。 哦，不是，他去什麼地藏菩薩那裡做守護神。 是，去地獄那裡。 這個就是這個關德興，應該人人都認識的。 王飛鴻啊， 係啊，我唔係同佢哋年紀差好遠嘅啫，其實我即係話阿關德興有一晚咧就發夢見到有一個叫金花娘娘嘅人咧就嚟報夢俾佢話即係想即係你願唔願意做我嘅護法啊咁樣之類啦，咁然後就話我個廟咧就喺平洲嗰度咯，咁叫佢去幫手做一啲法事或者即係等個香火盛啲咁樣，咁阿關德興咧就。即係欣然答應咗咁樣嘅，咁與此同時咧，依個我真係喺平洲街坊度聽翻嚟嘅，即係就係嗰個廟祝金花娘娘個廟祝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啊，原來佢有一晚咧又係發夢見到金花娘娘話啊，我保誕嗰日有人會入嚟幫手喎咁樣，咁佢都唔知咩事啊，咁總之嗰一日去到碼頭，你知嗰時其實平洲即係你。嗰度住咧都好少出去噶嘛，而嗰度又冇乜咩旅遊景點，都好少人 去， 係咯。咁然後佢啊，即係見到有人嚟幫佢祝賀嗰個寶誕啊，仲要係關德興咁樣，係啦。咁從此咁佢哋就係啦，咁結下善緣咁樣啦。仲有一個奇聞就係咧，阿關德興自從去供奉咗呢個金花娘娘之後咧，個事業好咗好多咁樣。係啦，咁 哇！你咁講一陣，好多人有去。 係啊，大家可以嚟嗰度 即刻又參拜。 而家見到嘅，而家唔單止見到金花娘娘廟啊，隔離仲有一個叫做咩關德興護法大將軍嘅小神廟㗎。 哦， 係點解會有護法大將軍呢樣嘢咧？原來就係、是、好似關德興去1995年嗰陣咧，就要去美國。咁去美國之前咧，佢就同金花娘娘持行。咁金花娘娘咧就話。啊其實你前世都是很有功德的人的，你願不願意之後再做我的護法守護主樣、他就說好啦這樣、然後他1995年呢就去美國之後好像一年左右他就過了身咯、然後所以他之後那個徒弟還是他的兒子呢就幫他起了一個神廟，咁而家嗰個護法大將軍，即係守護住阿金花娘娘嗰張咧，其實就係關德興。 所以話佢其實佢嗰下嚟，即係往生，其實就係金花娘娘類似係帶，即係你既然話好嘅時候，我就帶你走啦，我就帶你走。 升你職啊嘛，係啊，即係講開呢啲守護神，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嘅。 其實好多，真係好多值得，即係其實如果你講甚至我哋關公都係類似咁樣，即係佢係佛教嘅奇難菩薩，但係其實奇難菩薩唔係。即係我哋係用咗關公呢個形象啫，但係其實本身奇難菩薩另外一樣嘢嚟嘛，就所以你咪見到就係 奇難好似係意思， 所以好多就係會一啲可能就話直接個名人變咗神佛，有啲可能係用咗名人個形象放喺個神佛度，總之我覺得係咯，太多好有趣嘢可以講到 咯。係咯，咁我哋可能杭州啦、梅縣啦，講到我哋去平洲，咁大家可以得閒去平洲參觀下。係 啊， 咁我哋之後會有更多故仔同你哋分享。 係啦，阿 Gabriel 應該仲有好多故仔，下次再嚟傾偈。 係啊， 好，今集時間差唔多， 拜拜。 拜拜。